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跟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说一句啊，提前说一句啊，这个假期快乐。 现在大家想必都已经在路上了吧？ 嗯，对啊，我今天大概两点多钟打车的时候，也发现二环这边已经提前堵上了。 对， 好多朋友提前开启假期模式了。 嗯， 所以娱乐最王牌也是继续在直播当中陪伴各位，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哎，咱俩好久没见。 哎，就是 也没有很想念嘛。 哎，行吧、啊、 老白在哪里、 啊、老白在哪里呢？对吧，提前也是开启休假了啊。 是 国庆几天我们也是照常直播陪伴各位、嗯、 就是我们国庆这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呈现，就是每个人、嗯、承担一天的工作任务。 对啊、嗯、所以大家会听到我们可能更多在王牌 DJ 当中的这些这个私人的歌单分享。 嗯， 而且我就会觉得我今天见到你，我才终于意识到为什么昨天让我跟郭鹏先搭档一下。 为什么？ 就是你会发现当你想给一个人就是一个惊讶或者是一个 surprise 的时候，你需要先慢慢的过渡一下。 哦，你的意思我给你给了惊喜是吗？ 哎， 什么惊喜呢？ 时隔多日不见啊，还换了个发型、 哦、 啊，不仅是兜紧了、哦、然后这边整个人的气质也变了啊。 我真的要吐槽一下我旁边的这位， 怎么了？ 就是那天我在做完这个新发型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可以拍一张合照发在我们聊天室里啊， 没问题。 然后就是很多年没有去烫过头了， 嗯， 然后烫完头发之后，其实我对我自己那个造型不是很自信的， 嗯， 本来想象当中应该是那种法式慵懒感，是吧？但是营造出来那感觉有点辣目洋子。 对，辣目洋子是我今天给他的一个，觉得我那种那一瞬间就觉得气质上有一个神之契合。 对，你慎重啊。这个价钱你可能要承担一下、嗯、 啊？是吗？嘿、啊， 就是对啊，你要对得起我的腰包。 但是我后面还补了一句，我觉得今天的你的这个头发扎起来的感觉， 嗯， 比昨天要好看一点点。 哦、 嗯、 哦， 所以 你 看， 谢谢 你新头丑三天嘛， 啊， 这个基本上三天结束之后，大家都慢慢适应。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评价之后，我好像没有很开心。 还、啊、让大家来评价一下吧，一会儿咱俩拍个合影啊。 好嘞，好嘞，联络我们。 对， 记得找到九七四装牌或者进入到听 FM 的直播间，稍后就会有辣眼睛的图片送上。 哎，对啊，今天也是这个国庆假期之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嗯、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了，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是提前可能结束了今天的工作啊、 嗯、 然后呢拥堵，所以呢今天晚高峰也会延长，也提前跟各位说一下，包括出境的方向呢会出现一些缓行拥堵的情况。 对， 咱呢别着急，都慢慢开车，哎，听听我们的歌曲，也听听我们俩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一些经典的资讯呢、啊、一些时尚的前沿的信息。 对，所以此刻正式进入到假期模式的朋友们，赶紧用好音乐跟工作 say goodbye。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No more I'm gonna take my horse through the old town road. I'm gonna ride till I can't no more. I got the horses in the bag, horse stock is attached. Head is matted black, got the bushes black to match. Riding on a horse, ha, you can whip your Porsche. I've been in the valley, you ain't been up off that porch. Now, can't nobody tell me nothing. You can't tell me nothing. Can't nobody tell me nothing. You can't tell me nothing. Riding on a tractor, lean all in my blood.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my brand new guitar. Baby's got a habit, diamond rings and Fendi sports bras. Riding down Rodeo in my Maserati sports car. Got no stress, I've been through all that. I'm like a Marlboro man, so I kick on back. Wish I could roll on back to that old town. I'm gonna take my horse to the old town road. 这是来自 Lil Nas X带来的 Old Town Road， 99年的 rapper。之前也是在2019年的时候凭借这样的一首歌拿下了当时 B 榜当中的连续17周的冠军单曲的位置啊。 好嘞、 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伴随各位就是可能已经结束了工作回到家的路上，也可能提前开启假期模式已经往外跑了。 是我们今天所有推荐这些歌曲呢都可以收入在自己的一个歌单当中。然后如果是自驾出行的各位朋友可以就是单曲循环或者说整个列表来循环一下。 没事，咱们节目之后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回听一下嘛，是吧，两小时就是总能开到地儿了啊。 发了一张图片在我们的听 FM 的直播间，然后收目前为止看到是好评居多，因为只有两条留言 啊。嗨，大家还得是稍微热一下嘛，刚打开手机啊，尽快登录两种方式，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或者是找到我们公众平台974最王牌就可以了。 是的，就是大家对我这个新发型作何感想？ 法式慵懒，对吧？你的 Tony 老师是不是对这四个字有什么误解？ 我觉得真的，你要换一个发型师，真的是对自己一种挑战。不仅是对钱包的一个挑战，也是对身边的这个朋友们的精神的一种挑战。 这是不是你这个长这么大就是关于头发的捯饬花了钱最多的一回？ 也不算， 还不算呢， 但算之一吧。 是吗？ 我就不剧透到底花了多少钱。 OK， 但是我会有一种心疼的感觉 啊。别看我们挣的可能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耐不住我们敢花呀。哎呦， 所以你看我多惨。就是做了新发型，本来想说收到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包括家人一众好评，结果呢钱包就是财富和精神双摧残。 哎，没有，你看我当时不是说了吗，就特别符合你现在的气质、 再见，过了这一趴、 然后我想问问，比如说就是头发留长了是不是就会想动点念头，染一下烫一下，以前短头发好像也不太会去做这些东西，是吧？ 对啊，但是现在短发好像会有一些新的那种烫染的方式吧。就是染发肯定是很方便了，就是烫的方式好像更多了。这也是我这次才知道的。 我剪断了我的发， 何必呢？ 牵挂。 但是我当时我在跟我特训老师沟通的时候，因为他是我第一次尝试去磨合的。 哇哦。 然后呢跟他沟通半晌，我说应该做一个小小的突破。没想到他给我来了个大跨步。 非常好，这个非常明显，就一看出来就知道你在做出一个改变和尝试 啊、 而且很成功。 谢谢、 好吧啊，想看的去聊天室找到我们啊，就是也关注一下，因为可能到假期了，包括也刚跟朋友在聊，今年呢十一期间好多朋友都会来到北京嘛。 是，如果假期有打算参观故宫博物院的朋友，我们要提示一下各位了，故宫博物院的官方购票网站显示，从10月1号到6号的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如果临时想打卡故宫的朋友可能要多等几天。 对啊、那另外呢，不知道有没有去海南旅游的朋友啊，往南边走的，如果去海口度假呢，在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东方红景区呢、这边北京来的游客会发现的，这个这里打造了一个老北京胡同片区，也是再现了上世纪啊50年代70年代这种老北京胡同的这种市井生活场景 啊。还有据说有那个年代感的服饰，有那些演员来回穿行跟你搭戏来着。 对啊，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千里迢迢我飞到海南想去度个假，然后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 那 何必呢， 第二故乡嘛。 好吧，用一首好歌来告别大家的这个堵车的烦恼。 Nothing beats like her， 逃跑计划。 beating heart, waited on the faintest spark to warm me in the cold. I'm a dying leaf on this tree, or maybe less a century, waited on a gentle breeze to cast these sails to shore. Only a fool would ask for more. Got you now, my heart's beating now, like I've never waited and bury every day. Sheet of the sun, sometimes stranger, as you know. Nothing beats like a heart. 淘宝计划 和 The Midnight 升级之后，淘宝计划搭配无印那种 synthwave 的编曲风格，所以会让大家很快速的进入到一种假期的状态。所以要把这首歌送给这次准备去海边的朋友，比如说风吹麦浪，他要准备去海边玩， 是吗？ 嗯。 我刚看到泪落心田也是说了，沿着家里面周边几个沿海的城市，吃吃喝喝，见见老朋友，吃点海鲜，就是可能接下来的国庆假期的计划了啊。 嗯。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你从明天开始你的国庆计划怎么安排的。 嗯。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我们不妨先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吧。 嗯。 这个十一假期期间有4号到8号的时间，这个期间是由我从早到晚，也没有从早拉到晚，就是从早上的早高峰你可以一直听2个小时， 嗯， 然后下午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时间段娱乐做安排的时候，偶尔能听到我的声音， 啊、 2期， 偶尔能听到是吧？ 嗯、 啊，反正前面3天都是我，啊，1、2、3陪伴各位了。大家想听的或者说想放什么歌的，也可以提前在我们974最王牌的平台上留言。 所以我们俩这次十一是不出去了， 哎，有点这个计划吧，啊， 也是出去的， 哎， 想去天津，然后看望一下自己的家人。 嗯，对啊，包括这个昨天呢，我们俩也是在这个。相当于抓住9月份的尾巴， 嗯， 提前去看了一下我们分别可能都比较关注的电影， 嗯，要分享吗？ 啊、 还是等下再说？ 一会儿我们来聊一下，对。 行，那我们就先说一下大家这个假期计划吧。一飞他说开了6个小时的车，还没有出河北省， 嗯、 就是此刻正在行驶的途中。 嗯，我知道他今天是打算从北京直奔武汉， 哦、 对，1000多公里，然后呢也是要注意安全，到了之后别忘了发个朋友圈、 嗯、 或者我们平台上留个言报个平安什么的。 对对对，开长途特别的辛苦，最好还是有一个同行的人跟你一直说说话聊聊天什么的。 对， 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打开收音机听一下我们的回放。 哎呦啊，可以啊，就当有人陪你聊天了啊。 对啊， 红果留言说10月3号跟朋友一块去密云玩2天，透透气，看看郊外美景，吃吃水库鱼之类的。 嗯， 还有朋友说就想在家里躺着，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忙完之后呢，那个理想状态就是我想躺着是吧， 嗯， 吃了睡，睡了吃，哪怕换个地方找个酒店稍微的舒服一下，可是反正以我的性格躺2天我就待不住了。 对， 我一定会出去玩的。哪怕再累，我就觉得我那个好奇心一到外界就瞬间打开了。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一到放假，尤其是以前、 嗯、 然后能出京的时候，然后没有疫情的时候，放假要比上班更累 啊？我是放假要比上班更精神 哦。 平时上班也好上学也好，反正7、8点钟你让我起个床我就是起不来， 嗯， 但是一放假我6点恨不得就醒了。 就一定要赶紧抓紧，不能浪费这一分钟， 珍惜这个时间 啊、嗯！好嘞，好嘞，好嘞。而且以前出行，好像就是特别期待那种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嗯、 感受某一个那种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感，然后就觉得脑海当中说游山玩水一定是老人家的安排。 哎， 但是我现在好像真的老了， 是吗？ 特别喜欢游山玩水，融入大自然。 哎呀，那你跑天津有点跑得近了啊！ 主要是看望一下家人嘛。 对对对对对，嗯、还是要去关心一下。在这个想念当中陪伴一下家人和家人团聚的，来嘛，继续来听歌，也欢迎两种方式随时跟我们互动你的假期计划。来自孙燕姿，直来直往。 我个人执迷上在街上，从道路的两旁转小巷，在东北废弃的工厂墙上，哦，就要是时候单纯的愿望全白纱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 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是小孩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OK， 继续回到我们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我是思萌， 我是阿珂。 嗯，在九月最后一天跟各位打声招呼啊，我们今天也是延续啊，抓住九月最后的一个机会，去跟各位测评一下最近新上线的新歌。 咱们今天就不斗胆测评了， 嗯， 做一个五星推荐。 哎，对对对啊，今天也是大家也能看出来啊，一进到聊天室里面有这个打星的。直接都打五星了啊！ 是因为看到这个太王炸呀， 王炸王炸 ！The Rolling Stones 真的是有生之年能看到他们这个全新的单曲上线《Troubles Are Coming》，也能听到他们的新歌，有点不敢相信的感觉啊！ 嗯，对，嗯、而且是为了纪念当时1981年的一张专辑《Title You》啊，发行40周年，所以呢，也是这次发行的重制特别版，并且是重新制作发了一个加曲大碟， 嗯， 很多之前没有公布的一些歌曲呢，也是陆续的放在这张专辑当中了。 对，如果了解过滚石乐队的朋友，那就跟着我们不了解的一些朋友再去聆听一遍吧。 哎， 他们是成立于1962年的一支乐队，自从成立以来呢，一直延续着这种传统的蓝调摇滚路线。算起来，其实马上要成立60周年了。 对。 而在今年的8月24号，滚石乐队的鼓手 Charlie Watts 因病去世，享年80岁。而在2020年的时候，他依然在舞台上，就一直摇滚了一辈子。 对，其实真正是把生命可能用在这个最高光的时刻，一直燃烧在舞台上嘛， 就是喜欢， 对，就是爱这件事儿。 嗯， 所以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Troubles Are Coming》，也是来自这样的一支非常非常老牌的乐队， 《 Rolling Stone》。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 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终于放假了，每天都是星期天，快乐很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天，不需要洗头，也不需要洗脸，不需要上班，我的睡眠很香甜。终于放假了，一定多吃一点点，火锅烧烤烧龙虾也要来一点，不需要担心我们的明天，明天再努力，今天我是神仙。 放假了， 开心到起飞，我吃完了就睡，我是可爱猪头小宝贝，熬夜冠军怕过谁，开心到起飞，烦恼丢进垃圾堆，这些时间就应该浪费，下来烦我，我就向谁吐口水。终于放假了，终于放假了，终于放假了，yeah！烧龙虾多来一点，不需要担心我们的明天，明天再努力，今天先躺家里边。开心到起飞，我吃完了就睡，我是可爱猪头小宝贝，熬夜冠军怕过谁，开心到起飞，烦恼丢进垃圾堆，假期时间就应该浪费，都别烦我，开心再起飞，我吃完了就睡，我是可爱猪头小宝贝。 三三九七四就是喜欢你 FM 9734。 进口 Jeep 大庆诺基，全系标配 V6 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3万置换补贴，即刻拥有越级体验，详询 Jeep 北京汇捷84911116。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蓝锦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0000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锦丽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有所掩饰，来自花儿乐队的这样一首《静止》啊。 嗯， 今天突然想推这首歌啊，也是之前来的时候特别特别要有所准备的。也是因为前段时间在练广播体操的时候间隙，哎，我被一段视频给治愈了。 嗯， 很有意思。当时是就是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两口子老拍一些这种恩爱的视频。 嗯， 然后呢，女生呢收到一个礼物，因为男生说可能接下来比如半个月的时间要非常非常忙碌，没办法陪她。 嗯， 送给她一个很复古的 DV。 哦， 就是那种你知道连电视还需要三个不同颜色线头去接上的那种， 嗯、 非常老套，没有什么、嗯、什么 SD 卡啊储存卡那种、嗯。然后就说，那这半个月如果我没时间陪你的话。把你的真实状态拍下来、 oh. 等我忙完回来之后我从 DV 当中再去看看你当时什么样子、 嗯、 然后他拍了很多很多比如他会 cosplay 什么白雪公主啊什么战狼公主啊举着那种什么电光剑在镜头面前挥来挥去的要不就是有时候女生情绪敏感崩溃会哭、 嗯、 全部录下来了、嗯、给男生看的时候男生说哇你这是吧这半个月过得挺不容易的但是当时后来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DV 录影带取名为静止、 嗯 我觉得特别适合两个人，就是说送一些不起眼的小礼物。 哦、对, 对对对， 但是很适合。 对，果然还是思萌，还是我认识那个思萌。 嘿， 就是容易抓住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哎呀，很甜到骨子里的小确幸。 你这人是吧？仪式感之王啊！ 对，在我概念里面，我听到《静止》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只能想到、 嗯， 他那个打鼓的样子，其实现在回听起来还挺青涩的。 嗯， 就很少你现在能在一首歌曲当中听到那种军鼓很干脆，噔噔噔。 这才是专业的音乐 DJ 啊！ 哪有哪哪哪，就没有你细腻。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个细腻啊！ 哎，没错， 有朋友要这次出行计划是去兰州。 嗯， 兰州这两年的自驾旅游特别的好。 嗯。 然后有朋友也是去过感受过，然后尤其南方的一些朋友， 嗯， 他回来的时候跟我分享是这样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南方人，你去到大西北感受那个湖泊， 嗯， 感受那个沙漠戈壁草原无人区那种荒凉，我真的是内心感受到那种震撼和惊喜啊， 顿时感觉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啊。 但是就是作为生活在大西北地区的我而言， 嗯、 确实，那个。感触或者说他那个冲击力没有像南方的朋友们这么强烈， 嗯， 但还是要值得推荐一下。比如说你可以去的话，有一个规定的路线啊， 嗯、 比如你去看一下这个七彩丹霞、嘉峪关啊、莫高窟，还有鸣沙山，还有幽形湖、翡翠湖、德令哈，当然还有传说当中的茶卡盐湖、天空之镜等等、 哦嗯。哎，这个我之前在这个哔哩哔哩看有些旅行博主还专门是到那边了， 嗯， 确实拍出来的景色，包括航拍的那种画面感很震撼， 是 对，但是我。我觉得你太正经了，就已经不像是你第一次跟我说邀请我去兰州的样子了。 哦、oh. ， 我依稀还记得当时艾科跟我说：“哎，思萌有时间咱们一块回兰州。 自驾自驾啊” 我说：“干嘛？”他说：“你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不会让你有一天是清醒着的。”顿时我就觉得有点怂啊。 对对对，从那个出发之前，咱们肯定要好好吃一顿、喝一顿，用兰州人的热情，然后让你去爱上那个城市。 让我躺着进去，躺着出来是吧？ 所以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尤其去到什么，嗯，比如说无人区啊、沙漠这些地方，常备这个棉服。 嗯， 现在因为他那儿的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对， 下午你能感觉到晒秃了皮儿， 嘿， 晚上的时候他冻死了。 这首歌今天来自艾科的私人推荐， 对，是来自红辣椒 The Getaway， 来暂时告别一下忙碌的工作吧。 A love hallucination, another lonely superstar to get away inside your car. It's getting much too far. Surrender to the brave inside a lover that another tried. Take it to my ride. You don't have to keep it if it's mine. find out how we feel. But just around the corner, slow down for sound. Turn it up and know we can't be found. The body that we transcend, a street you weep. Find out that the trick is never cheap. A melancholy girlfriend, another lonely superstar. Get away inside your box, taking much too far. Surrender to the brave inside a lover that another tried. Take it to my right. You don't have to keep it if it's mine. 歌你还会喜欢吗？就听完之后听后感如何？ 很好听啊。 The Getaway、来自红辣椒。 而且我觉得这歌听上去的话，车速其实特别想跑起来啊，开车的时候。但我看了一下我们在听友群当中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了一张图、就是今天9月30号周四、从刚刚的这个大概的整个城区的一个拥堵状况，基本上二环内，二环至三环，三环至四环平均速度22。 那就是现在意味着2、3、4环都已经呈现一个拥堵的状态。 对，没错， 紫红色， 真的是紫红色啊！提醒大家，咱别着急，慢慢开，然后呢，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开车同时呢，不要忘了联络我们，找到974座王牌或者进到天台 FM 的直播间。刚才我已经 po 上了一张图，就是昨天我去兰心大剧院的特别演出版。它是一个特别放映版。然后我去到现场，见到了所有的主创团队，也是非常的荣幸，尤其是巩俐。还有赵又廷，还有娄烨导演， 哎，就是 非常喜欢。 最近马上要上映的一部新电影啊，娄烨导演拍摄的这个《兰心大剧院》， 全程黑白无配乐，观影门槛就是还是挺高的。如果说不是很喜欢那种娄烨风格的片子的朋友，还是进电影院的话，我觉得是有点挑战，因为它全程手持的感觉，尤其在大荧幕上，你会特别晕眩。然后有一个朋友亲身的体验是看了10分钟之后在洗手间就没有出来过。 哎呀，他是不是座位离得太近了、 对，第三排 这种我都会觉得可能坐到倒数第一二排会好一点。 所以他也认为，就是娄烨导演认为说黑白它是另外一种颜色，然后对于雨景这个塑造呢，也是巩俐下了一番心思的。想说他整个全程呈现一个扑克脸，几乎没有什么表情的变化。但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雨景的这个角色没有立得太住。 是吗？ 可能是贪多嚼不烂吧。 哦， 就是整本小说好像融入了另外一本小说，就是想拍两本，然后融入其中的话需要大量的脑补。就是你看完整部影片之后，你特别想把这个小说《上海之死》再拿出来重新看一遍。 所以看电影的时候，我能理解为就是基本上你得全程脑子跟着剧情来走，而且还得发挥你的想象力，把它那些就是碎片化拼接的东西之外的情节补上。 它是有种戏中戏的感觉。 哦， 就是在 大荧幕上巩俐他们在演着一出戏， 嗯， 但是戏里面还套着另外一个戏，它其实是讲间谍的嘛， 嗯， 就是当年的一些事件， 嗯， 然后就是把这个于景这个角色的主线没有交代的非常明白， 明白 就为什么和这些人他的关系非常好 啊， 哦，他作为这个桥有多么重要的一个存在， 嗯 嗯，就是没有交代的非常明白，而全程最后是靠那个枪战戏 啊， 我觉得是会牵动一下大家心理节奏， 而且也没有任何的配乐在里面， 对对对， 纯靠着台词和音效在推进整个剧情， 而且你想象一下，又是手持，又是黑白 啊，反正从感官上的确跟我们平时看的电影院当中的一些院线的热片啊，不太一样。反正最后啊是确定在10月15号上映的，因为之前也是延期大概有将近2年的时间了。 对，但是一定要看一下这部影片，为什么呢？就是冲着这个我觉得这些演员的班底啊，包括娄烨导演也要去看一下，赵又廷还有巩俐、王传君、张颂文都有出演。 嗯。 还有一个演员我之前没有看过他的话剧，就是他的话剧演得非常好，叫黄湘丽。 喜欢兰心大剧院这部影片的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 是来自艾科的观影分享。 对，我们走进大剧院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娄烨导演这朵自由的花肆意绽放， 是人非光都已消失殆尽，希望寻不到踪影，背影盘旋于天空，生命为何如此脆弱，还未盛放却已消亡，奇迹之花何时绽放，期待光明温暖心房，恶魔吞噬着爱的光，如何赢得来梅花香，镜子他们永恒安息，圣洁之光照亮归途路，镜子他们永恒安息，勇敢将士永刻心中，从不知将会去向何处，疯狂战斗毫无退路，血清体会见征服，生命代价换取自由路，不敢顽强地挣扎，驱散永无止境的迷雾，在坠落的深渊里倾覆，流血的土地也开遍了花，吞噬着爱的光，英雄的宿命负着伤，青瓷他们永恒安息，圣洁之光照亮被屠戮，青瓷他们永恒安息，勇敢将士永刻心中， 将是永刻心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没错，回到我们的文艺最前排啊，娱乐最王牌，祝你开心。刚刚也是艾珂分享了一下他的昨天晚上的这个首映的观影体验。 是啊，顺便听了一首来自赵照的《自由之花》，是可以带我们去到一个秘境的一首歌曲，但是出自北欧回声一个创作计划，融入了很多音乐人，改编了北欧当地的一些歌曲，然后用我们能听懂的语言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你看，所以我说这歌听上去其实特别的不赵照，听上去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那种很温暖的 声律启蒙。 很细节的那种这个暖男的形象啊，包括当你老了，包括和奶奶晒太阳之类的，就会让人觉得听他的歌特别有一种那种阳光打在身上的感觉。 对啊， 今天我也是分享一个吧，昨天因为我俩差不多错开时间了，下直播之后刚好看见咱们旁边电影院有这个点映场啊，关注很久的《我和我的父辈》是从明天10月1号正式上映的。然后呢，最近好多歌能和王菲的《如愿》那首歌嘛，听很多遍了。我是觉得看上去呢，他有四个导演，比如吴京、章子怡，然后徐峥和沈腾， 四个导演啊。 对啊，其实跟上一次《我和我的祖国》是类似这样的一种，就是拼盘式共同来完成一个主题的创作嘛。而且是还原了不同年代我们中国发展这么长时间的一些杰出人物的形象。你比如当年的抗日的这些抗日战争当中的英雄，然后呢，像航天实验当中的这些英雄们，还有就是比如中国的第一支广告是怎么诞生的，以及到最后可能像沈腾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他的电影就比较就是感觉有点完全放开了，是一个这种从外来穿越时空的一个这个穿梭者的形象。 好看吗？ 还可以，我觉得他可能更像于相当于带着自己的父辈们去观看了电影，因为他讲了很多孩子和父亲之间的破冰的关系。你包括你说男孩子可能感觉更明显了，你跟父亲以前较着牛劲的时候，互相顶着不说话，或者说较着那个犟脾气，所以都会在后来慢慢慢慢的剧情推展当中逐渐变得，哎，两个人的就是距离越来越近。 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沈腾的表演， 哎， 因为他应该是整部剧的点睛之笔吧。 里面有一些 笑料百出， 真的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致敬的桥段。 好嘞好嘞，那就不剧透了。 对， 我和我的父辈推荐一下。 对，明天上映之后大家想看的可以随时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观影感受。 想起看见你的那刻，还是忍不住脸红了，和你只是擦肩而过，眼睛红了。 从这个高冷下的海南欧能你给大空漫步把人民弄黑， 是心动啊，糟糕眼神 心动啊，糟糕眼神躲不掉，对你梦 가서를불러봐수많은여름내가없는왜나는혼자마또가는거려봐옷제발같은옷차례나제자리는왜세상은평강공만같이누구가바빠길을가리고하필이더지만누구나한번둘만머물고시부끄럽기억이만들고싶어떨어진나뻔거니더애기아니보면시작키즈 除了春天、爱情和樱花，当然在今年的国庆假期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些上映的影片。 嗯， 说了两个我们分别去体验过的之后呢，还有一个是最近，包括老白也是提前买好票的要去关注的啊。 长津湖。 哎，对了，长津湖，然后呢，也是这个《气贯长虹》上映第一天票房就突破了1.3亿。 对，同时今天9月30日是全国第八个烈士纪念日，致敬先烈，致敬英雄，然后英雄从未离去，信仰永远坚定。所以在此呢，我们借用电影《长津湖》的主题曲是由张靓颖演唱《最可爱的人》，表达我们对先烈的致敬和缅怀。 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顺心顺，平平安安。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首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副中心东央企降筑，港中旅海泉湾阔景园林现房，医院学校在旁，13居即买即住，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风行大漠，一汽丰田阿拉善沙漠嘉年华即将开幕，皇冠陆放及 SUV 家族试驾，激情音乐节，沙漠冲沙体验，民族特色晚宴，大漠盛会等你驾临，详询一汽丰田当地经销店。

you're gonna let me go. You will never ever find another lover like me. No lover like me. You will never ever find another lover. You will never ever find another. I don't like 한눈파는 그런 type. This one for my bad bitch. Booty want a good life. Cherry lemonade 섞어서 every day. 빠져는 매력에 매일마다 새롭네. 백이면 백 내가 하면 잘 돼. 나의 기집애들 놀 때가 됐어 다 함께. 난 오늘 날씨처럼 매일마다 정말 hot take. 마셔 pour it up. 넌 you miss your only chance. 빨리 관심 없어. 18:05，走走安排在这一时段直播当中的开场曲是来自 CL 李彩琳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新歌，昨天刚刚上线的 Lover Like Me。本身也是韩国女团的队长啊，兼任着队长的职务呢，从小在国外长大，而且她父亲特别有意思，她爸爸就是担心常年在国外生长的可能会就是忽视了本国的一些文化等等，专门给她画了童话书，帮她了解比如说本国的一些历史人文啊等等这些东西，包括这本书这本这个绘本目前已经在6个国家里面印刷发行了。 我发现好多这个写童话出身或者说这个做童话故事插画出身的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啊，好多都是这样是吧？ 对啊， 为了哄孩子 啊。哈利波特不是也是吗？ 对啊， 所以还是推荐一下，就这首歌是竟然是来自一个韩国的朋友唱的。 没错没错啊，李彩琳啊，Lover Like Me CL。 这不是和这个名字听起来特别像那个田小娟， 田小娟啊， 他俩应该是如出一辙。 反正总要起一个可能更加符合可能另外一个国家文化能够接受的名字，也是一种特点啊。 好， 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关注，或者是在聊天室里面找到我们娱乐最王牌就好了。 是，如果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北京不出北京的朋友，也可以有一些线下体验包括音乐方面体验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要推荐就是10月2号到7号虾米室内音乐节将会在大麦66 Lifehouse 正式举行。地点呢就是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在九仙桥附近。不是那么远。首届音乐节主张新情绪新表达新体验，围绕 Insight 创意设计了6个竞赛单元。这个 Icon Neo Supernova Inner Dazzle Echo，这6个主题日，其中你会看到这个李霄云啊，丁薇啊，木西子诗啊，野孩子啊，万晓利啊，网文啊，还有好朋友这个 Mr. Esper，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他的歌。但其中这一场我是必须要去的，Mandarin 这一场，回声啊，来听一下吧，在节目当中，尤其是我特别期待线下看他们的演出，声光电的那种配合，氛围感可能会加倍。 所以如果想偶遇艾科，找到 Mandarin 的现场就好了。 我已经把演出计划发在了听听 FM 室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 确实是一首感觉需要声光电配合的歌曲，对吧？ 昨天就因为这首歌曲还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争论了好久。 怎么了？ 啊，我说 Mandarin 他们成名的那个作品应该是在舞台上唱了那个 Echo， 就是回声这首歌曲， 嗯， 所以就让大家更多人认识了他们吧。 嗯， 然后我就朋友说不是摇篮曲吗？啊，我说不重要不重要，就是他们的歌好听就最重要的，好吗？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去现场感受一下。因为刚才提到 Jimmy Asper， 他这次是和虎子然后合作啊，他们的这个声量级也是非常大的。 嗯，所以到现场看的话，一定跟在车里面来听到这首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对， 回答一下刚刚在公众平台上的 Z， 还有 Sun 以及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包括严硕、塔罗、Hello 弟弟、莫兰啊、之梦，还有韩青以及三文五点 LY 多多啊，包括都好多朋友都在问说想看看新发型。大家可以直接在九七四最王牌公众平台上关注之后回复新发型三个字啊，反正就可以收到的是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说是辣目洋子跟彭于晏嘛，有点说不过去是吧， 辣目洋子和彭于晏你是 有点过分了啊。对， 太过分了。 对， 这个梗还没过去呢。 哎，昨天我说那个演员很像我是谁来着 像你。 对，就是浮城谜事当中的那位。 浮城谜事。 对 哦， 你不要假装想不起来啊。 我是真想不起来了。 啊， 是哪位啊？ 好吧好吧，就是那个眼睛大大的嘛，那个男生跟祖峰搭档演 CP 的那一位。 哦，那个警察。 对， 是吗？我也忘了他的演员真名叫什么。 真够了。嗨，好吧，不重要。 有看过《浮城谜事》的朋友可以帮，就是帮我唤醒一下这个记忆。 哎，对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九七的最王牌回复新发型。 嗯， 而且照片呢，我们已经早就发在聊天室里面了。 对对对对， 也可以看到。然后熊猫这边分享了一下自己在上海这边的计划啊，假期安排中间五天特别好。 嗯， 说电影院剧本杀， 他说的是拔草电影院。 哦，拔草没错呀，是要去的呀，对吧？ 嗯， 包括野餐、烧烤、 K 歌、卡丁车。 嗯， 还有就是种草很久的餐厅。 嗯， 要去排行榜当中一个一个吃吃喝喝玩玩。 哦， 更重要的是人家那边上海啊，国庆全部是晴天， 但北京据说这几天是连续下雨是吗？ 对呀。啊，从一号到七号嘛。哦，而且是七号的下午是小雨渐渐减弱。 嗯，怎么办 怎么办， 太影响心情了。咱 们 Live House 见吧， 组团去上海吧。哎，今天我们节目里面互动话题是聊聊各位的这个假期计划啊。 嗯， 不管是在家里面歇着，还是说想出去散散心玩一玩，跟着这个爱人们或者说孩子啊出去转一转的，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对， 刚说到演出了啊。 是， 还有一个演出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10月3号到4号，2021北京 MDSK 音乐节将会在延庆世园公园正式举行。 嗯， 这也是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的系列演出之一。有看到亚米、郭颖， 嗯， 还有乃万，嗯、张燕琪、周震南、满舒克等20组音乐人将会登台表演，还有勤劳的满舒克又推了一首新歌叫《敢》。 向前冲，命运没有倒带，迎着风，直到成功到来。我的梦，为了勇气告白。给我我的肩头摆，给我勇敢，不可能后退。肩头摆，扬起风帆，像是逆风追。肩头摆，要我同尘，他们想得美。肩头摆 ，I don't care, I'm still on my way。敢想敢做，是我性格，不需要迎合。创造自己的历史，每一刻都不停格。生而若水，我的座右铭泉水般清澈。想沉醉在塞纳湖畔，想漂浮在银河。该干的人生肯定会收获真诚。如果成功听到他，应该亲自登门。我会永远做自己，然后梦想成真。潇洒坦荡的灵魂，不怕身无分文。敢做敢为，必须让我自己挑战更多的担当。反正一切一如反常，而且可以不同凡响。正当我的出现又继续让你感到更加难忘，没有我不敢想，不需要你的感想。向前冲，命运没有倒带，迎着风，直到成功到来。我的梦，为了勇气告白。给我我的肩头摆，给我勇敢，不可能后退。肩头摆，扬起风帆，像是逆风追。肩头摆，要我同尘，他们想得美。肩头摆 ，I don't care, I'm still on my way。敢为敢当，我当然可以独当一面。我就在前沿，我根本不懂疲倦。尽管对我迷恋，在不限定的期限，给你全新的体验，不可能对你离线。我陪你寂寞，我陪你热闹，我陪你利落，也陪你枯燥。被情绪制造，温度想知道，你知道这感觉从不会迟到。向前冲，命运没有倒带，迎着风，直到成功到来。肩头摆，扬起风帆，像是逆风追。肩头摆，要我同尘，他们想得美。肩头摆 ，I don't care, I'm still on my way。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reality, my sleepless night, dwelling on the past of mine. A silver lining, a drop on the sky, a guardian angel just arrived. Like a tiny bird just starts to fly in its own wings and light. No one knows I'm the same. Smile the day you left behind. It's a long day to fly over the clouds of mine. It's a lonely night, wish you could fall beside. It's a long day, cause I missed you just like the promised sky. Only I kept my thoughts of you as I left God. From your side, I've been hiding behind the fast of things happen all the time. Like a cloud stays above my head, I just can't reach the light. The tiny bird had broken left, but you never turning back. It's a long day to wave my wings around. It's a lonely night, wish I could be your side. It's a long day, try to fight for the things my heart been. Only I want to say from you, that guy is bad. 来自 Last Night Party 昨夜派对在九月份的一首新歌啊，叫做 Cloud。 我觉得北京可能虽然说国庆期间一号到七号连续下雨，但是会觉得可能赏赏云吧， 对， 未必能够看到天晴的日子，但是阴雨天其实也会让人这种天气更加舒服一点，嗯， 对，而且这首歌曲搭配现在天也都黑了吧， 嗯，对呀， 特别契合， 对吧，初上灯火，霓虹在闪烁，嗯，我依稀记得我上一次直播的时候还觉得那个片花七点之前都不适合出现，因为那会儿天黑的特别晚， 哦， 啊，结果现在一回来没想到过了这么久啊， 四季的更迭就是这么的玄妙， 哎哎哎嘿，哦，啊， 然后我们只能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或者深秋的时候听到我们霓虹流播罢了吗？ 啊，差不多啊， 这个片花 跟大家的天气贴近一点。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和我的假期计划有关系。 嗯， 这有朋友无名，他说明天先去和同事约一次家庭烧烤，剩下几天好像就下雨了，筹备一下神兽十月五号的歌唱比赛，其中再抽两天时间去看一下父母齐活。这还有个朋友， 嗯， 泪落心田，他说明天早上就出发，在周边的沿海城市转一圈，顺带去看一下老朋友，吃吃海鲜。 哎，对啊，刚才还有人在问到了，说准备偶遇艾科，我们再把刚刚说的两个演出的地点说一下啊。 嗯， 一个是这个虾米室内音乐节，是将在大麦66 Live House 举行， 对， 地点大概在九仙桥附近， 对，可以去搜索一下。 嗯， 还有一个呢是在延庆世园公园举行，是 MDSK 的音乐节，然后要推荐一首歌。 嗯， 叫石头房子来自野孩子， 嗯， 这首歌曲呢它是灵感是来自于林一川的一篇散文，因为太美了也太契合某一个需要纪念的时间节点，所以石头房子是一个朋友间美好的聚会的氛围。张伟伟和郭龙这次也会在虾米音乐室内节和大家分享他们的好音乐。 Thank you.

I saw anew the inconstant shiftings of fortune, and now I write to you words that have not been written, words from the new world. Wake up. Wake up. Where are you going? And are you going anywhere? Where are you going? Send me a letter if you go. Such a delight to watch them dance, free of sacrifice or romance, fre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hold dear. Is that clear, Your Excellency? And I guess it's time to go, but I gotta send you just a few more lines from the new tracing the circles, moving across my eyes, lying on a ship and gazing at the western sky. Patty Smith, A Miracle， 这也是一首我觉得很适合开车在路上听的歌。 嗯， 因为我特别喜欢 Patty Smith 这种很颂唱的方式啊，就把自己写的文字用直白的语言读出来。嗯，而且他的声音你听起来就是那种很自然，然后不加修饰，我觉得这种传达是更直接的。 哎，他这个嗓音听上去特别适合唱灵魂乐和爵士。 嗯，对对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在18:36还要跟各位分享的也是最近在国庆期间的一个重磅的演出啊。 嗯， 我们都知道长城呢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 对的，而10月2号呢，汤姆海将会执棒中央民族乐团，首度奏响为助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而新创的民族音乐会，叫长城。 嗯， 这台音乐会呢是由郭文景、张千一、郝维亚还有王丹红、刘文京五位作曲家担纲作曲的。 嗯， 作品充分发挥了民族器乐的形式多元化，以魅力的国乐讲述了中国故事，传递了长城之魂。 嗯， 电话是订票电话可以联络到6655000。 我要把全部给你。 同时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在昨天啊晚上这个9月29号，国庆72周年音乐会呢，也是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了。那么指挥家谭丽华执棒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音协合唱团，并与很多人啊，包括比如说张英席啊、张培钦、王冲、周晓林等名家，共同演绎了《我爱你中国》等多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新中国72岁华诞献上了深情祝福。 嗯，昨天晚上国家大剧院还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应急救援人员、下沉干部、运动员等北京榜样，各界模范代表观看了此次演出。 嗯，10月2号呢，这场音乐会呢还将会在线上演出。那么广大的乐迷网友朋友们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线上找到观看。 我爱你， 跟随着新裤子音乐的脚步啊，我们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个，如果说刚刚提到这些有在计划之内的，还想再从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一些玩法新的一些去处呢，哇，有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 是我身边有个特别喜欢玩密室、特别喜欢玩剧本杀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哎，北京亦庄那儿开了一家叫鬼堂楼， 鬼街的鬼啊， 对，鬼街的鬼，是叫鬼堂楼吗？ 没错，鬼堂楼。 对，然后这么一个密室，然后说占地面积大概是10000平米，然后其中呢，你会看到100个 NPC， 要可以和你互动， 对， 然后有200个角色供你选择， 200个角色， 对， 对吧？他说了，游戏人数是暂定100到300人，然后大概3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好多，比如说有些玩家在一次游戏体验之后呢，可以将自己在本场游戏当中的获得的财产进行存档 哦， 甚至到这个所谓的网游版呢，还可以体现一下真人这种沉浸化体验啊。 除了这个全程沉浸式交互的剧场呢，还有14个彩蛋，然后供喜欢去玩的一些玩家进行一个解锁体验吧。真正做到了一种沉浸式的交互剧场的形式，就是你会把一个剧本，然后你看到的那种电视剧本或电影剧本带入其中， 相当于就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小横店的感觉，影视那种基地，然后呢全程投入沉浸式，你不想沉浸都不行。 是啊，然后有朋友说，那我们要不组团去吧？其实你大可不必和自己的亲朋好友组团去。 为什么呀？ 因为进入其中，你们可能彼此就分散了， 哎呦， 看不到对方在哪儿，因为线索可能会特别多。 而且据说这个因为10000平米嘛，而且又是在差不多3小时左右，估计跑起来挺费力的， 体力受尽 是吧？有点像，因为他讲的是大唐繁盛之际嘛，有这个对鬼堂楼神秘而起，有点像之前看这个热播剧《长安12时辰》的感觉。 可以去搜索来关注一下，和自己的好朋友们去感受一番，然后跟我们说一下玩后的体验。 对，其实包括这些就是户外的一些体验式的，找对小伙伴非常非常重要。刚刚我们想到这个，也是因为在微博上面看到一个热搜，就说千万不要带自己的男朋友去玩密室。 为什么呢？ 啊，总会被各种坑，要不然就是撇下你不管，直接自己跑了；要么就是什么有一个小门开进去了，哎，你先说那个，先给这个爱人说，宝贝儿你先进，然后引导着那个恐怖的 NPC 说，大哥你也进。 就是有人看到那个可怕的 NPC 可能会做出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 对， 有的人就是特别淡然说你还没有我演的好呢， 真的是、啊、 然后说，然后有的女生我见她比较奇葩的那种评论、 嗯、 说你这发型在哪儿做的呀，你这头发挺光溜 啊怎么保养的， 还有这种啊，真是大心脏啊。我想起来今年的脱口秀里面有一段就说到这个了， 嗯， 说就是他也在很纳闷说自己是如何做到比别人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嗯， 还比别人粗心大意一万倍， 嗯， 说他们打的是一个这种末日僵尸就是突破围城的感觉， 嗯， 这种主题的，然后呢别人都是拿着枪激战正酣， 嗯， 只有他把枪落在了门口的沙发上、嗯、僵尸来了都恨不得说人话了，说大哥枪呢，看看是不是在那兜呢，女朋友也看傻了，说你怎么着叶问呢，要徒手啊， 哎，有的人去玩密室啊，真的是状态不太一样， 嗯， 就是我第一次头一回去玩的时候就处于那种白目玩家， 嗯， 就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想扇自己， 怎么了， 就是一直拿那个对讲机跟工作人员对话，哎，请问这个柜子怎么开，请问这抽屉能拉开吗， 工作人员最烦你这样的， 对不起我拉开了 哎呀，反正每个人确实玩起来不一样啊，大家爱玩密室的爱玩剧本杀的在北京这边体验不错的都可以把你们分享过的一些店名或者一些地址呢、 嗯、 都跟我们分享分享， 嗯， 之后呢等节后这个我们看时间允许的话跟艾科也跟大家许下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约定吧， 对， 玩一局嘛，咱们约个剧本杀互相看看谁的智商更下线， 咱们就玩鬼腾龙、 啊、 其他都不玩， 哎，真行， 一千平米， 好的好的，没问题，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吧，来自上海的一支放克乐队带来的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Water Soul。 That's all I feel 电视里面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假期计划啊，比如说像仁爱说，哎，打算哪儿也不去了，因为人多的时候呢，还是避开这个所谓的高峰期。本来想去淮阳林那边呢，也是琢磨人可能会多啊。包括 ZHG 也说了，说希望早上睡到自然醒，晚上想睡再睡，每天也就溜溜弯，享受居家生活， 是也挺好的。 对，这 是吧？ 我觉得这是可能很多平时特别忙碌的一些朋友，一到假期最享受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我这个假期要是真的闲下来的话，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整理一下我们家的衣柜 啊。怎么了？ 换季了呀。 哦， 就是把很多衣服要腾出来，该腾出来腾出来，然后把夏季的衣服该收回去收回去。 嗯， 不然这样就会显得干净利落很多。 你们家这边比如说收衣服的话，像夏天这种短小的衣服是直接放在箱子里面，还是说有专门的收纳柜在专门放它们？ 是有那个压缩袋。 压缩袋， 对。 哦， 真空了，对吧？ 我知道以前就是被褥的时候也好用那个东西 啊。对，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换季的仪式感吧。对于我来说 呀， 我们家现在这个柜子啊不能打开，只要一打开都合不上。 怎么着，里边装都是弹簧啊！ 我真的是急需两天的时间去收拾一下这个柜子。 去到艾克家，发现每个柜子呢，你关上门吧，它还有一个锁，生怕里面东西崩出来。 有没有想到，就是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然后特别依赖自己的父母去帮你收拾衣柜。然后我妈就说女孩的衣柜真的不要轻易打开，因为打开的你就发现就噼里啪啦，能把自己给埋了。 哎，我想问问，比如说你就是介不介意向家人帮你收拾？ 不介意啊。 很可能，比如说你想找什么东西就找不着了。 哦，不介意。当然不介意。 哦， 我也不介意请一个阿姨来帮我收拾。 哎呀， 无所谓嘛，只要整齐了就好。 哎，一定要把这段剪出来给阿姨听啊。 好了，今天除了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之外呢，还要给一些准备出行，包括现在已经在路上准备自驾的朋友准备了一些好听的。美丽山这首歌来自彭坦，特别适合融入大自然。顺便呢，还要推荐一部纪录片，叫做 One Year in Tibet， 是去西藏的一年。这部纪录片呢也是影响了这首《美丽山》的创作，就是据说也是看到了关于西藏的蓝天白云，然后触手可及，好像伸手就能摸到天的那种感觉，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融入其中。 来自彭坦，美丽山。听到这首歌，哎呀，特别想去有山有水的地方。 去大叫一声， 大叫一声。 电影里面总是这样的角色，那个桥段嘛，站到山顶啊，叫一声，振臂高呼，就感觉那种男子气概呼之欲出。 我真的是特别担心你们家邻居 啊，是吗？ 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灵感？ 我站山顶，哎，能爱的邻居， 就特别担心你家邻居。突然之间有一个灵感，说我想大叫一声。邻居 怎么样？想不想跟我去爬山？听到我振臂高呼的一面？ 算了算了，大可不必。 好吧，用这样的音乐暂时告别我们的节目了，也跟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说一句啊，国庆假期快乐。 对对对对对， 明天从一号开始我们音乐最王牌是照常直播，当然味道不一样，但是配方是不变的。希望更多的音乐能够陪伴各位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假期。 对，最后一首歌曲啊，也是一年能够听一次的， 哎，一年只能听一回啊。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九月结束别忘了把我叫醒，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Summer has come and passed， The innocent can never l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Like my father's come to pass， 7 years has gone so fast。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falling from the stars， drenched in my pain again， becoming who we are。As my memory rests but never forgets what I lo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次神舟十二号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钟南山，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 我坚信， 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它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 越过大漠孤烟，湖泊山色，看见最平凡的万家灯火。愿山河无恙，吾辈自强。FM 九七四，陪你共贺国庆，也伴你假期快乐。 越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有一生花作光阴墨，向你吹落。

唱歌八号谭健次，有没有人告诉你？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新歌九号严泽欢，晚。新歌十号庆龄，去依赖。 这时间悄悄在你做的那个瞬间都停摆，我想要为你为你。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